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二者由我闻思切出六尘，如星道门亦不能为我，故我妙能现一形，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为思众生，是我十方未曾国土，皆名我为思无畏者。咁呢段经文咧就系、是、四不思嘅之最第二种，即系第一种不思就讲过啦，加上第二组开始个二者。就是四不思的第二种，七六就说就不思议。他由我闻思就叫由我观音啊，从闻思修，反闻闻自性，由初于闻中，由来无初，一直至到心理几灭直现前，咁啊成就无上菩提道咧，就脱七六尘，即系一根反缘，依呢个闻性修就，咁啊反闻闻自性，究竟成佛啦。咁一根反如其他嘅色啊、香味觸化嘅，其他呢個五塵五根啊，同時都係超脱或脱出六塵。咁啊，既然就聞思修，最後脱出六塵，究竟成佛道啦。咁當然就現種種形，度眾生。嗱，咁菩薩度眾生咧，就完全咧唔使妄念，唔使分別嘅。完全咧冇障礙，好似啊，如聲道門啊，好似嗰啲門一隻牆，嗰啲音聲咧對住嗰埲牆講話咧，唔會俾個牆隔到嘅。我哋俗語都叫話隔牆有耳啊嘛。你喺呢邊講話，做乜一埲牆咧？你大聲啲，你本人都聽到嘅。所以就如聲道門嗰個牆啊，音聲道過呢個牆，就不能為外啊。呢埲牆咧唔怕障礙咗嗰啲音聲，就算我哋講話。細聲聽唔到啦，我哋揾揾塊鐵咁，除咗喺門抌兩下咧，唔會聽到嘅。呢個音聲咧，會俾啲門牆就隔斷。就譬如觀音菩薩啊，或者十方三世諸佛，反問啊，自性修唔到，究竟成佛又重睇呢種度眾生咧？佢係無障無礙，係任問隨緣，自由自在咁度眾生，就好似乜咧？好似嗰啲音聲度嗰啲門牆。唔會俾啲盤牆一隔斷嘅，個如聲道門就不能為外。因此之故啊，佢話故我妙能現一一形，做一一咒。妙能咧即係咧唔使思量嘅，正到呢個體，正因有咁嘅用，故人以是上來啊，由我聞思脱咗六塵，如聲道門不能為外。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觀音菩薩妙能即係咧好自然咁樣。好任民咁樣不落思量，不假造作，咁就點妙啦？做乜事都只現一一形，咁就以上嚟三十二應，同埋十四無畏都係現一一二種種種形。咁啊現形咧就説咒啦，即係上和以一手、二手乃至八萬四千手説咒形係一樣，所以現一形就做一一咒。其形其咒啊，就能以无畏施众生，咁啊说明菩萨成佛现形说咒，目的系乜咧？佢话其形其咒啊，就能以无畏施众生，无畏即系无所怖畏。咁我哋众生啊，有上来所谓三十二应、十四种无畏，呢个通通都系咧众生嘅灾难，系有所恐惧、有所怖畏。咁现在只要称菩萨嘅名。咁菩薩咧就能夠尋聲救苦，令你於呢個部位之中係得到無所部位個能以無畏，就施眾生施入布施，普遍咧布施俾一切眾生，眾生有所求，菩薩就有所應啦。個能以無畏就施諸眾生。嗱咁呢個無畏啊，咁啊同上邊呢個十四無畏。有乜嘢唔同？有乜嘢分別咧？咁上嚟十四無畏，就係、是、你哋稱眾生啊，稱菩薩嘅名，菩薩就施你個無畏。同間呢個地方咧，所謂施無畏是上面唔同，呢處有現形説咒，就上邊咧只係話施無畏，念菩薩名，菩薩就俾你個無所怖畏，救你個苦難， 就冇講呢個現形説咒。咁加基住呢個十仙無畏咧，就係由之菩薩啊，係施眾生嘅無所告畏。點樣施法？就係現形説咒嚟到度眾生。第二種咧，上嚟嘅三十二應啊，都係施無眾生嘅無畏，但一定咧要念觀音菩薩，有求必應。你念觀音菩薩，先至尋聲救苦。但係呢個地方咧，唔需要求，係菩薩咧成佛從體起用啊，然後咧化度眾生，佢如星度如不同為愛，係任運自然咁樣咧，係度眾生嘅，所以因此咧就叫做啊能以無畏施眾生。施咧就布施，布施咧可能有幾種，由財施啊、法施、無畏施咧。咁翻呢個地方咧，説明菩薩從呢個財施呢方面講咧，下邊咧就係供養十方諸佛珍寶嘅財施啦。嗱咁如果同眾生説法。度众生就属呢个法布施，咁个众生有种种嘅灾难，心中有所怖畏嘅时候咧，你求菩萨，菩萨就施你个无所怖畏，属呢个无畏布施啦。所以呢个施之众生咧，系三种施都具足噶啦。一是故十方未曾国土，由是以上因缘之故啊，我妙能现一一形。做一一咒，其形其咒，因为施众生你咁因缘之故咧，所以十方未曾国土，十方法界嗰啲国土有好多嘅，即系话说明咧，今日嗰啲人咧，科技发达，就证明我哋呢个世界之外咧，仲有其他嘅世界。嗱，旧时咧冇咁嘅科技啊，就以为我哋住呢个世界就呢个世界。点讲咧？系十方未曾国土啊！未曾即係啲灰啊，一粒未曾有一個國土嘅，點多幾多國土咧？咁加個十方未曾國土，都皆名我為施無畏者，所有上至諸佛，下至眾生咧，都呼我觀音菩薩名字啊！你哋施無畏，施一切眾生係無所怖畏，而呢個無所怖畏咧，係布施俾呢個眾生，解除眾生呢個有所怖畏之心恐懼。三者由我收集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有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悯，只需第三个无畏，第三个不思议。三者即是第三种呢个受供不思议啊！佢由我收集本妙圆通，佢由我观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反问文字性。咁啊，究竟最後成佛啦？就本妙圓通，本妙咧就屬於呢個圓通常三真實。收呢個反問文字聲，呢個文字咧具足圓通常三真實，咁就叫做本妙。本來呢個圓圓通就係最妙嘅，係圓通之最圓通，咁佢就本妙。咪亦可以從天台宗嚟講咧，收呢個空假中三觀，成就呢個圓通常三真實。咁叫做本妙圆通咧，系圆就属于圆满，一根能为诸根用，通咧就系无所作故就通。咁本妙圆通咧，你由我观音啊收集反问文字嘅功夫，依呢个圆通常三真实去修，就得证呢个圆通嘅嗰一个本妙圆通，就清净本根啦。咁证到呢个圆通嘅果位咧。洁不净系清净，所谓一尘不染，一法不漏，无所作清净啦。本根咧就收呢个圆通嘅根本，就做我哋娑婆世界咧，就系一切众生佢以根嚟最利。如果我哋依呢个圆通根去收咧，就系最好嘅。咁啊，佢就叫做系圆通本根，清净本根。嗱，本根咧就系即系呢个因地咧收呢个反问文字性，而呢个反问文字性呢个功夫啊，系嚟我哋收呢个圆通嘅本根。呢种圆通修法咧系最清净，不为呢个六根尘境所沾染，念念之间都反问文字性，所以一根既反圆，六根成解脱，六根不为六根尘境所转所放，咁叫做清净本根。所有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哀悯，嗱咁菩萨正道究竟成佛，咁菩萨能够以呢个种种啊 供養，而佢供養咧係十方諸佛，因此亦都能夠啊，佢所有呢個世界能令啲眾生咧捨佢身上呢個珍寶，係求我威猛，求我觀音咧係哀憐憫，令佢哋成就佢哋呢個布施之心。個四者我得佛心正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旁及八界六道眾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咁呢一段经文语咧，四不四中啦，属于第四种啦。过四者，我得佛心，佛心就有佛嘅清净心，亦即是咧佛嘅本体。咁加上我得咧，就是、我观音啊，根据本经嚟讲嘅，就系、是、修呢个耳根圆通。反问文性嘅功夫，我想入流亡所，直到最后圆超五种，咁啊圆正无上菩提，一直得到咧正到佛嘅清净心，就是、我得嘅心，就正于究竟所正嘅咧，就究竟呢个满正，唔系话分正，系究竟咧所正，系正同于佛，或正于究竟啊。因为咁啊，如果想能以珍宝供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咁啊，观音菩萨成咗佛，佢对呢个六尘境咧系无所沾染，系无所贪着，所以佢有呢个布施三份，能以呢个珍宝啊，系种种咧供养边个供养十方如来。由于能真咁样供十方如来之故啊，所以就破及八界六道众生，破即系坚固。兼顾咧十方法界嘅六道众生，嗱六道本来就有三善道嘅人天阿修罗同呢个地狱鬼畜生，咁啊点解六道众生啊菩萨除咗度三善道嘅众生，三恶道系最有三重嘅贪嗔痴最重嘅，咁菩萨都要度，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三善道众生固然菩萨要度。就是三恶道地狱鬼畜生都要度，所以就包括咗六道嘅众生，就求妻得妻，呢个就满众生嘅所愿。如果有啲男人自己呢个妻房未曾有，或者个妻房咧系走咗，佢自己啲欠缺，就你求妻咧，你念观音菩萨就可以得妻。啊，求子得子啊，上嚟都讲过啦。如果你想得一个男仔，而且菩萨就赐俾你啊，福德智慧之能，求之系得子啦，求三昧得三昧，三昧即系禅定。嗱咁啊，禅定咧系有钱有心。如果系呢个世家禅定，即系四禅八定啊，可以生到呢个天上享福，菩萨亦都满呢个愿。嗱，再深一层咧，就是、修呢个出世嘅禅定。出世禅定就包括小乘嘅声闻、权位嘅菩萨。呢種修禅定咧比較高深，比呢個三界嘅四禅八定咧高深好多，係能夠服斷煩惱，正到出世解脱。嗱，諗住個眾生有呢種咁嘅所求，菩薩啲人都滿佢所願，令佢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嗱，長壽咧，咁因為個樂即係甜啦嚇，咁係人都中意噶啦。咁求長壽，你想求長壽？固然你就要念观音菩萨，亦都要修种种嘅福报。如果你想求长寿，最紧要就唔好杀生，最紧要就唔好食肉。呢个好重要一个问题，因为众生同我哋嘅本体咧系一模一样，包括业障深重，佢系堕落咧做众生，改咗呢个面，唔系人系个畜生嘅面。其实咧，畜生都有佛性啊。在呢个《梵网经》里面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我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咧，即杀我故生，亦杀我父母一样。因为好多畜生咧，都系我哋从前父母堕落都有，兄弟堕落都有，所以我哋想求长寿咧，最紧要第一个条件。就係唔好咧殺害眾生，咁啊其次咧就加上念觀音菩薩，以呢個清淨嘅慈悲心，冇殺害眾生， 加上咧念觀音菩薩咧，就的確可以咧，你想長壽就可以得到長壽嘅。正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啊！涅槃就係不生不滅啊，就係出世嘅聖果嚟嘅。今日大涅槃咧就究竟成佛，究竟成佛咧呢個不生滅就最大嘅啦。所以我哋經常講啊，涅槃就係不生不滅。咁如果有個女人，佢除咗求三昧得三昧，包括世間四善八定，包括出世嘅聲聞緣覺菩薩嘅定之外咧，如果有人家想進一步求佛道，究竟正大波涅槃，與佛咧係一模一樣，無二無別，咁你求呢個大波涅槃，咁菩薩亦都咧滿你所願，令你得正修持。得正呢個大波涅槃，咁啊上來咧就係、是、求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就咁啊向下咧就求佛問十八界誰為圓通啊？佛問圓通，就咁啊別人所證我就不得而知啊！如果你問我觀音咧，話我從耳門就圓照三昧，我觀音菩薩係從。呢、这個耳門即係耳根啊，要修呢個反文文字性嘅功夫，因為反文文字性之故啊，外係離於呢個星塵，不被呢個星塵所轉，內能夠念念反照自心，斷除呢個煩惱，因此正道咧，呢、这個圓照三昧，圓就係圓融，照就普照，呢、这個種嘅圓照三昧，圓照嘅禅定。就正到呢個大圓鏡智啊，一個叫圓球圓波咁樣，無所謂邊一方面，通通咧佛嗰種嘅三昧禅定慧力啊，可以圓照法界一切，無所遺漏和圓照三昧。就圓心自在，圓心咧就唔係話攀緣分別妄想心喎，呢、這個圓心咧就係講觀音菩薩所修嘅反文文自性，因為。本段經文咧講觀音菩薩圓通咧，就係講佢呢個修持，就係、是、呢個反問文性嘅功夫，依呢個耳根嚟去修。因此呢個圓心咧，就係話觀音菩薩依照呢個反問文自性呢一種法去修，咁啊究竟咧最後圓破五音嚟圓超五俗，就得到究竟大解脱、大自在、大安樂，究竟成佛啦。所以佢哋圓心自在。嗱，佢亦可以話自在咧，圓心反文自性，究竟嘅成佛一樣咧，佢可以三十二應，以十四無畏，同埋呢個四不思議，都係隨心自現，係無所障礙，係不起直念，言諸威儀，在在處處化度眾生，係根本就冇有障礙嘅。咁啊，佢就圓心就自在啦。你因入流上，即係點解佢圓心自在咧？就是、因為佢入流，即係反文文自性咧，入呢個法性之流，就忘咗啊外邊呢個星塵之上。其實呢個忘咧，唔係話真係將佢陰星咧係毀咗滅咗喎，只係不過呢個修持反文字嘅功夫啦，佢呢個禅定力不被呢個外塵嘅陰星所轉，所以咧就叫做因入流上，因為我入流。反文文自性入呢個法性之流，咁外邊嘅陰星呢個塵相咧，就不被佢所轉啦。咁你因入流相，因此最後啊，究竟反文文自性究竟成佛，咁啊得三摩地，得到呢個首楞嚴三昧禅定，佢成就菩提，證到呢個三摩地啦，當然就成就呢個無上菩提的果啦，就思維第一。咁我本來所收嗰陣就係最第一隻最好嘅耳門圓通。嗱，本來我哋嘅經文咧印到啲上冇噶啦，但咧可能就即係漏咗一段，仲有一段總結。話世尊比佛如來探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滿故觀音名，遍十方界。嗱，咁呢段經文咧，相信大家冇睇到都好啦。應該聽就明白嘅總結，上來咧觀音菩薩呢、這個耳門圓通，個世尊啊，因為佛咧具足大慈悲， 巨足大智慧，即係悲智相運，係為別人咧所唔能阻到嘅，係有份咧成先可以阻到呢條世尊世出世間六道同埋呢個三性，包括十八大。十大之中咧，以佛咧係為最尊，所謂世出世間，以佛為最尊，佢哋世尊就比佛如來。呢、这個世尊就釋迦牟尼佛啦，就可以同佛講世尊啦。比佛如來就比古觀音佛，大家同名同號，説明咧係佛道同，係佛所修嘅一樣嘅比佛如來。就嘆我善得圓通法門，讚即係讚歎我啦。善得即係都唔係需要作意，即係咧修行而得到嘅所謂功夫有效，係不得而得，係善於得到呢個圓通法門，修作呢個圓通為本根，正入呢個圓通佛果嘅法門。所以於大會中啊，喺呢個大法會之中咧，受記我為觀世音號，就喺呢個法會之中。为我受记，因为受记叫做观世音，即是观这个反文文字性，观这个音声的余韵，不被世间的音声所转，得到这个耳根而通，所以呢就受记我和我受记了，为叫做观世音号和古观音品呢是同一名号。为什么呢？他由我观听就十方圆明，由我呢是观察这个听闻性啊，即是反文文字性，不被这个音声所转，所以入流亡所一路至到呢是生灭灭直变现前，那么究竟呢成佛了，就十方圆明成了佛之后呢，以他这个智慧普照十方法界，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照，本就是照十方圆明，故观音明，因此之故观音的名号呢就遍这个十方世界。嗱，咁呢一段經文講完咧，就可以講二十五圓通咧，已經咧係講完啦。嗱，咁講完之後，就嚟個總結。嗱，本經呢個二十五圓通咧，就在於呢個第二十五種，就係觀世音菩薩耳門圓通。因此咧，二十五通裏邊咧係最詳細，就係觀世音菩薩耳門圓通。其他嗰二十四種咧，都係幾行經文嘅。但是觀音菩薩耳門圓通呢，除了蒙古觀音佛教從文思修有三個地之外呢，他成了佛之後點了三十二應的妙用，十四無畏的功德，四不思的不可思議功德，一日都詳細列出，都是讚歎呢這個耳門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下面都有繼續講了，十方未成佛，第一路列本門，十方未成諸佛，都是依著這條路進入這個涅槃的大門。繼續說，過去之來以愛諸如來以示中學師門以成就，過去的份呢對這一門對這個耳聞的法門已經成就，過去諸如來師門以成就，但未現在諸菩薩就金覺入圓明，現在所有一切的菩薩行菩薩道，你想得到究竟成佛，你就依呢個耳門圓通去修，所以金覺現在都覺啦嚇，入到圓明佛果菩提。咁未來修學人就當依如是法啦。嗱，個未來嘅眾生學佛法嘅眾生，行菩薩道嘅眾生，都係修呢個反文文字性而得到證人呢個圓通果，所以未來諸人就皆依如是法。咁我亦從中證啦，就非為觀世音啦。文殊菩薩講，他說我文殊啊，歷劫修行，今日見到大菩薩位，亦都是依此呢個法門而修入，就非為觀世音啊，唔係淨係單獨觀世音一尊菩薩修呢個耳門圓通，咁啊，我文殊菩薩都係一樣，咁因此都係説明啦，呢個耳門圓通啊，喺十方未成佛咧，一路涅槃門。说明这个耳门圆通呢，是我们三界那些众生呢一种最好的修行方法。那么除了这次讲这个耳门圆通之外呢，当然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众生业障重，加上我们为生活奔奔波波， 咁呢個社會嘅繁榮嘅景象啊，亦都吸引人，所以收呢個耳目圓通咧，雖然係最好，係最方便，但係唔係咁容易攝心，唔係咁容易咧，唔俾呢個星塵轉，即係話咧，我哋一般嘅眾生咧，都俾呢個星塵轉嘅，例如好似家長都話咁啊，卡拉 OK， 譬如家好似放假咧，佢唔念佛唔修行，走去卡拉 OK 啊，大家鬥唱，咁啊唱個飽嘅。都係俾呢個音聲咧轉咗去啦，咁因此呢處咧就講讚歎觀音菩薩嘅耳目圓通咧係不可思議嘅。嗱，咁除咗呢處之外咧，二十五通裏邊比較容易修學嘅，比較人人都可以做就係呢個念佛圓通，即係第五卷最後嘅第二十四種大勢業菩薩嘅根大圓通。根咧即係六根啦，就是、我哋修呢個念佛法門咧係六根。同時一齊念佛，咁點解六根同時念佛咧？嗱，我哋好似講啲加念佛，來到呢個佛典，有佛像啦，即係我哋眼所見都係佛嘅境界，咁咪叫做眼念佛咯。嗱，咁呢個耳根咧，大家一齊念佛啊嘛，大家都知佢啦，凡念佛就先唱個讚，念持海會，跟住就念彌陀經，之後就念讚佛偈，咁啊念佛繞佛，咁所以我哋嘅耳根所聽嘅咧。就是呢個念佛的聲音，咁咪耳根念佛咯。嗱，我哋鼻咧就聞到呢個香，功德香，就每一個道場，凡係念佛啦、拜佛、拜忏啦，唔多唔少都識得檀香嘅。一個檀香代表佛嘅功德香。咁我哋好似念佛燒起檀香，我哋就聞到呢個功德嘅香氣、念佛嘅香氣。嗱，我哋攝緊呢條理咧，大家一齊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由四音或者都係七音，如此類各種嘅音都有，就各人各人嘅隨意啦。咁我哋呢個攝根咧就係念佛，嗱我哋呢個身根咧所覺觸嘅佛嘅境界，我整個佛堂、整個大雄寶殿前後左右大嘅細嘅都係佛像，都係菩薩像，都係佛嘅境界所接觸。最後呢個耳根就我哋嘅心啦，我哋除咗念佛啊，我哋嘅心要貫注係西方極樂世界，有啲阿彌陀佛，然後用咗廣經說法係接引我哋，所以《彌陀經》裏邊講咧，從事西方各上文嘅佛土有世界面，呢個就第一個有字好重要嘅。第二個咧，祈好有佛，第二個字有字，號叫做阿彌陀。咁所以《彌陀經》咧呢兩個有字啊。是很重要，亦都是增加我哋呢個信心，不是講假話，是的確西方有一尊有一世界，佢哋極樂世界咁實有咪有咧？世界裏邊呢個依寶裏邊有個正寶就阿彌陀佛，又係實有噶。所以呢兩個有字咧，喺全部《彌陀經》裏邊咧係好重要，大家都連我哋都知道噶啦。如果冇呢兩個有字咧，我哋嘅信心可能會咁冇咁緊切。冇咁精進，既然翻有兩呢、這個兩個有字咧，好肯定咁樣有極樂世界，好肯定咁樣有阿彌陀佛，咁啊既肯定真係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咁我哋仲唔相信，仲發心念佛，因此咧我哋嘅心念啊，就心心念念都係響呢兩個有字，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咁我哋發心咧，從此咧就增加信心，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啦，咁所以咧，除咗呢个耳根中咧，系我哋娑婆世界咧，系最猛烈一种嘅圆通法门。依之而生可以得到呢个圆通果，但除咗之外咧，我哋呢个根大圆通啊，即系教众生念佛系好好嘅，可以讲事龙工商清闲，以共咧系做事，男女老少一切人都可以念。最緊要的是咁嘅心肯念肯求生西方肯發願親近阿彌陀佛就可以噶啦。如果你唔發願，你唔相信唔發願唔實行念阿彌陀佛，當然阿彌陀佛冇法子接引你，因為你冇所求嘛。佢點接引你咧？咁因此咧，在呢、這個大勢嘅圓融天章入邊咧，有經文得十方如來念念眾生，即如母一子。十方原來即係十方嘅諸佛啊！咁啊，哀憐憫念眾生咧，都想接引呢個眾生， 在呢個大眉頭經裏面真係講，我嗰晚遇到啲人，好似我自己個仔一樣啊！嗱，可惜我哋啲做仔嘅眾生咧，唔會跟呢個老豆，唔會跟我尾頭髮，所以後面就講個譬如十方面裏面眾生有個如母億子，好似我母親咧係想呢個仔，可以講咧係做母親。都不會話唔要佢個仔嘅，除非環境所逼嘅啫。一般嚟講咧，佢生出個仔，自己新生出嚟，冇理由唔要呢個仔嘅，只有當佢係如珠如寶咁樣照顧佢。咁但係母親想呢個仔啫喎，但個仔如果唔想呢個母親咧，好似話放學三鐘放學，咁啊，佢四點鐘五點鐘都唔翻嚟，因為呢個母親係咪好擔心咧？企喺度唔肯望個仔，但係呢個仔咧就越玩就越得意。越玩就越開心，根本就忘記咗呢個媽，忘記翻屋企，咁呢個母親都冇辦法啦。呢個母親都冇咗扶噶。就譬如啊，佛念眾生，阿彌陀佛，力劫修行成就極樂世界，並且講呢個四十八願，願願都係度眾生。我哋眾生唔相信，眾生唔念佛，佛亦都冇辦法啦。好似母親想個仔，個仔唔想母親咧，佢就好難以相會嘅。個弱子逃世需有害，嗱個子若益我，個仔將益佢呢個母親，還佢問題如冇益事啊！好似佢呢個母親咧係還住佢個仔一樣，於是母子的生就不相違緣啦。從今生以至多生多世以後都唔會違背。就譬如啊，佛。是怀念安怜悯我们的众生，想我们往生西方净土。那如果我们众生呢也都同佛一样，我们常常怀念佛，常常都是信佛念佛，那亦都呢佛与众生很接近了，佛接我们他得以完成，而我们念佛也都往生西方也得以完成，就如同母想仔，仔亦想这个母亲，他们母子相逢就唔會都違背啦，唔會離開啦。咁啊，説明念佛法門係三根普被，係令盡齊修。有如個眾生，就算你比忙做工作，你個手做工作啊，我哋個心咧可以念佛嘅，唔一定出聲啊。所以我頭先都講，頭先我同我係揸車嘅，不過下邊因為中個風咧，嗰對眼唔係幾好，就唔敢揸車嘅啫。咁我揸車咧，我喺屯門住，出到嚟中間度。呢、这個九龍中間唔知喺中間度，我哋跑架車啦，就叫做我個事啦。嗱，咁呢段路程，如果硬啲塞車嘅，咁做咩咧？好似手揸住個蹄，我個心就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念或者念特幾咒，一路就念到中間度泊車為止。咁呢段時間咧，就算唔塞車啊，都起碼要成三個骨嘅時間嘅，咁啲三個骨就唔空過啦。即係説明，你哋無論做咩職業。做乜嘢工作，无论点样嘅辛苦，最紧要咧，你肯念，最紧要你肯发心，你肯念，反而啦，你唔觉得辛苦，因为你个心个心力去晒念阿弥陀佛，你哋做呢个粗工苦工，你唔觉得辛苦啊？喺个夜晚瞓觉，你唔使食呢个士力平飘，唔使食安眠药，你瞓落床先闻啲啱，你个心念佛。好容易咧，就攝心，你哋入睡噶啦，就唔怕話成晚都埋對眼喺條天花板對天光。如果有啲咁嘅失眠病嘅人咧，不妨可以試下。你只要一上堂，你瞓低，你就唔使出聲，一瞓咗算咧，就出聲對佛恭敬，你個心可以念句句南無阿彌陀佛，從呢個心生出嚟。咁啊，句句雖然默念，同個口念出，我句句都自己而且聽翻。如是咧，身口意三言都系一句佛号，呢一句佛号念到好似铜墙铁壁一样，风吹唔冧，雨打唔湿，咁你啲功夫咧就到家啦。咁阿弥陀佛咧就肯定接引你，所以咧呢个念佛法门就系咧系最好噶。所以二十五圆通里边就将呢个念佛圆通同埋呢个耳根圆通咧就排在最后，即系廿四、廿五。亦都好啦嚇，俾我哋啲眾生咧，在呢個二十五聖裏邊啊，所修各個法門咧，就雖然係隨手一法，都可以咧得證圓通，得證成佛果菩提。但講到 利益我哋呢個末世眾生，就係以根圓通，反文明自性。如果三根苦味，一個人自問咧，我唔係上根利智，唔可以修禅定，你最好就係念佛啦。所以呢個永明延壽禅師講啊，各位有時你有淨土，萬修就萬人去，若得見彌陀，又何愁不開悟咧？嗱，如果話嗱無時你有淨土，唔係頭先啊調轉嚇，嗱有時無淨土就十人九錯路，陰景若現前。就脱離隨他去啦！你淨係參禅唔念佛，好容易嗰啲魔障境界現前咧，你就會跟咗去噶啦。嗱，有咩證明咧？從前有啲乜老師傅老叔，佢係參禅打坐嘅。咁啊，有人咧佢入坑啦，即係夜晚創啲養色香，創埋啲支香咧就要休息噶啦。咁啊，當要收打坐嘅時候，佢動乜嘢？天寒地凍啊，北方啊！最好大家陣間咧打完坐開靜咧，有碗面食下，滾下熱辣，咁樣全身都舒服曬，暖和和就好瞓覺啊！佢動一個念頭啫，咁啊有個人送一包面俾佢，咁佢都算有定嘅，好彩有定嘅。佢話咁啊，佢話你不如擠個灶頭啦，等我打完坐先至食啦。咁呢個人咧就聽佢話，咁啊擠個灶頭就走咗唔見咗啦。咁呢個老生就打坐，咁啊打坐完咗咧，咁好似到底餓餓咯，天寒地凍，大家想起咧，頭先有個人送嚟一烹面，跟住前方就攞嚟食，點解到前方一睇咧，唔係面啊，成個灶頭都係半嗰啲和丸啊，即係蚯蚓啊，一條長長嗰啲咁啦，黃色咁嘅，根本啲泥裏面生存嘅。嗱，呢個面係變成呢個和丸、蚯蚓，因為係咪呢個心念一動啊？嗰啲魔障就嚟啦，所以咪有事如果冇淨土咧，就十人九錯路啊！陰景若現前，就撇住隨他去，好唔就跟咗佢走噶啦。諗住邊台？如果話無禪有淨土咧，唔使參禪，你只係淨土念佛，就萬修就萬人去啊！一萬個人念佛，一萬個人去西方，佢若不見彌陀，你就何愁不開悟咧？因為參禪。莫非是想開悟明心見性，但係念佛雖然咧係求口念佛，唔係參究呢個自心，但係我哋一見到彌陀佛，真係深入西方極樂世界，親近佛一定係聞法，你聞大法啦，你仲邊次有話唔開悟啊？肯定係開悟，肯定係明心見性啊！得到呢個不退轉嗰度多個三昧三菩提，究竟咧係成佛，咁所以咧。無禪至有淨土呢個好處啦，嗱咁就有幾句話啦，各位有禪至有淨土，猶如大國府啊嘅現世為人就為心作實咗啦。如果你呢個人呢個修行人，佢又參禪，佢又念佛，就好似乜咧大國府嗱老虎都夠威噶啦，都夠牙炸嘅喺山上，你咪有啲叫人咁念只老虎噶，佢唔蝦你唔食，又算俾面你，你仲蝦佢？老虎咁威猛，仲攞多咗只角添，好似个牛咁，多咗两只角，岂不是咪威猛中嘅咁威猛？就譬如我哋，你有参禅，你有念佛，呢、這个功夫咧系最威猛，好似老虎有两只角一样。所以现世你就可以做人天嘅师表，做人天嘅模范啊！来生咧你就成佛作祖啦。嗱咁，如果再嚟一句。无禅就无净土，即系乜都冇。咁你咩后果咧？铁床就钉同柱啊，万劫与千生就无个人依附啊。如果呢个人又唔参禅，咁啊又唔念佛，即系话完全冇呢个佛法嘅修持，好似讲佢都唔信佛添。咁啊咩后果咧？铁床钉同柱啊，又唔参禅，又唔念佛，生西方肯定系随意漂流，在地狱中啦。啊，普铁柱。普同主分天床都是受呢个猛火焚烧啊，所以万劫与千生，即使一万劫一千生咁长嘅时间咧，莫讲人依附，冇一个人做佢嘅依傍啊，冇一个人做佢嘅靠山啊，佢只有受罪，因为佢又唔念佛，又唔参禅，咁所以咧呢两个问题，其实参禅 有佢個好處，念佛有佢好處，所唔同咗我哋嘅根性。你嘅根性唔可以參禪，因為參禪咧唔係話靜坐咧運氣加，我哋話咧運氣功啊，又話運丹田啊，咁啊靜坐咧，你完全唔係呢回事嘅。我哋當年禅宗嘅道場，好似今日嘅南華、雲門啊，近近啲廣東嘅呢兩個叢林，係禅宗嘅道場。咁佢哋參禅咧，即係參嘅參究，參究啲咩？參究父母未生我以前，我個本來面目係點樣咧？假如你啊一旦開悟咧，我哋話佢就打破桶底，就親見本來啊呢、這個水桶。有個桶底嘅話，咪點裝水就係話，點解咧？你呢個水桶有呢個桶底咧，隔住，咁啊呢個桶底外邊係乜嘢咧？你就睇唔到，俾呢個桶底咧隔住咗啦。就譬如我哋啊，呢個佛性係人人都異性，個個都具足無所欠缺，由此俾呢個煩惱業障所遮住，你咪見唔到咯。好似個水桶有個桶底，你咪見唔到呢個桶底外邊嘅事物咯。嗱，咁如果我哋一日真係明心見性啊，親見本來，就好似打爛咗、打破咗個桶底，個水桶冇咗個底啦，你咪可以見到外邊嗰啲嘢清清楚楚咯。咁但呢種咁嘅功夫咧，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唔一定適合個個人可以做得到。但係咧，佢個宗旨。是參究話頭，所以禅堂有句話，有人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朗口三日嘅，但呢個就係佢哋嘅宗旨，佢哋唔念佛嘅，佢一心參究係自心反照自性，參究自己父母未生我之前，我哋嘅本來面目係點樣，佢原來內心嘅功夫就唔係向外邊咗念佛嘅，所以邊一個禅堂裏面住嘅人？有人念咗叫阿彌陀佛，要攞三隻口，即係多餘嘅，完全咧自心嘅修持就唔係我哋嘅功夫啦。所以有一個規矩，就算禅堂裏邊打死一樽油，你都唔好嚟。有個阿姨咁啊，好殘忍，啲油滑噶嘛，唔好話老人家扇一扇唔掂啦，後生扇一扇都可大可小的後果。咁點解唔可以去同佢清潔咧？就因為我哋參禅。是參考呢個自心，如果你一動個念頭啊，倒咗打爛一瓶油喎，我哋去抹啦，我哋去掃乾淨佢啦，你個心就向外轉，個心向外轉啦，你呢個參考自心嘅功夫當然就冇曬噶啦。所以咧，禅堂規矩話，就算你睇到打寫一瓶油，你都唔好嚟，因為自有香燈師傅啦去負責，你仍然好好地參考父母未生以前。我的本來面目是怎樣，這就是禅宗的規矩，所以就比較難，不是個人做得到。有念佛呢，所謂無論大細老幼，有錢沒錢，有勢沒勢，總之是人，你都可以念阿彌陀佛，一切的人念佛都可以往生。所以啊，善導大師說，一切業障生死凡夫得生者皆是仰仗阿彌陀佛大願大悲為真相緣，即是為一切的業障的、罪業深重的眾生能夠得生西方極樂世界呢，都是仰仗阿彌陀佛大悲大願為他的真相緣。大悲就表示菩薩阿彌陀佛呢發心度眾生，大願呢就是阿彌陀佛力竭修行成就呢个四十八愿，就是、大愿啦。其中大愿咧就指呢个第十八愿，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就系为咗我成佛。如果有众生称我名号，乃至系十年，若不生者不取正果。呢、这个愿咧就系四十八愿，系一个大愿王。所以我哋诵经啊，唱佛赞大愿弥陀大愿王咧，就系、是、指呢个第十八愿。你虽然肯念佛，有信心。肯化如求生西方，阿彌陀佛咧一定係接納你，絕對咧唔會放棄你。嗱，咁啊再簡單啲咧，有種叫做十念法門，即係朝頭早我哋上班之前，你亦都朗口洗個面，換個出完個衫，即係乾淨美味啦，係嘛？你未曾出門之前咧，你就向住西方 當你所住的地方啊，盡量找它向西方合一個掌念十句，這個十句就不是找一句兩句，由一十口氣，我們的人的口氣一口氣大概念幾多句呢？你不要勉強，有些人長氣，有些人短氣，他的身體健康如地，如果你的身體健康好長氣的，你念一口氣可能念得七八句，但是那些身體弱的，那些口不夠長的呢，一口氣可能念三幾句，這個沒問題，但你又不要多又不要少，十口氣你的十念念就翻過來，你念完這個十口氣呢，你就可以上班去做事，最重要就是永遠保持不要是忘失，不要一步十寒，你今朝發生開始，你以後一生人都是這樣，十年年佛朝朝都是這樣，阿彌陀佛留意亦都可以接引你往生西方淨土，這個是肯定的，這個是佛講的，不是我們講的，同時亦都有善導法師講，他一切時中益地獄發起往生增上心啊！我哋做人，所以生生世世六道流轉，今世都係做翻個人算係唔錯啦。所以古德講：我事不重，係不生娑婆；念不切，係不生極樂啦。我哋業障唔重，會生到呢個娑婆世界。你想解決咧，亦念佛啊！如果念佛唔肯切咧，唔可以生極樂世界。即係話，你念佛肯切，可以大業往生，你俾人消業障可以大業往生，即係我哋帶住呢個罪業嘅身咧去念佛，亦都可以往生啊！所以念佛法門在呢個二十五圓通裏邊咧，如果對呢個本根、對呢個娑婆世眾生呢、這個耳根最猛烈，包括對阿難尊者，就係呢個耳門圓通係最為第一。咁啊，退而思其次，你唔係咁嘅根基，你唔係咁嘅根性。自問做呢個反問而功夫咧，未必做得到，你就腳踏實地，攞到實實，你阿彌陀佛。嗱，所以呢個問題咧，一般啲知識分子咧，佢哋做唔到，因為佢知識太豐富，佢學問太好，咁簡單，打舉咗個問號，佢就未必相信。反為嗰啲老太婆，即係話漁夫嘅漁婦啊，嗰啲冇知識嘅人，佢一個字都唔識嘅，但佢有信心。你跟我講，你修行啊，你冇知識啊，其他你唔好修，你就念佛咧，佢念得好咧，佢就可以生息到極樂世界。臨命終時可以預知時至，呢啲咁樣嘅例子咧，在呢個往生淨土聖門裏邊咧，可以講嘅處處都有。從觀到今，呢個法門係我哋眾生咧一個最好嘅修持方法。咁講到呢處咧，大體上嘅時間已經就到啦。咁加仲有。哇！有成三百個，嗱我今晚就例外嚇，咁啊我咁多晚以來咧都冇呢個問答嘅，咁啊今晚咁多時間咧，其實大家可以俾個問答嚟，我做個問答嘅小會唔係大會啦嚇，係小會。咁但我首先聲明，我唔係個萬能博士，你哋坐上咁多人，咁多個頭，多個腦，我一個腦應付你咁多個腦咧，呢個我就唔敢話包得噶啦，係話唔敢話有問必答，總之你哋問出嚟。我可以做到，我一定咧係無條件答覆你哋。嗱，咁如果我做唔到咧，就好 sorry。係，咁啊 ，I can't answer you 啦嚇。嗱，咁我就開始問啦，邊個係我先高先入就邊個先問？因為冇人問啊，或者我啲問題唔清楚。如果冇人問就算數啦。咁個個都咁靜啊，真係冇問題，咁好啊，冇問題啊。我數三聲，如果沒有人問，我們就圓滿結束了。一、二，有沒有？ 有。 有我你問什麼呢？ 師 傅， 我 就 經 常 聽經佛就嚇阿佛。 這個呢就可能是二重蟲，這個睡魔蟲。我們念經念佛呢，如果你不是睡魔蟲，不是散心的話呢，你不會眼瞓嘅，因為你不專注。如果我哋念佛揸住珠一句一句咁樣念，我哋仲經坐喺度四四正正威儀齊整咁樣念經咧，應該就不會眼瞓嘅。但你要念佛個心想，就係北京旅行， 跟住重點就去西藏旅行。咁呢個心咧，個眼對住部機，個口面對佛號，個心完全可睇北京，可睇西藏。咁啊，試問點解人瞌眼瞓邊個係嘛？所以如果大家想唔瞌眼瞓咧，就要誠心，要虔誠，要坐得四四正正，對住嗰部機，對住呢個佛號，好似對住自己嘅師長，對住自己嘅父母一樣咧，咁尊重、咁尊敬，你時時警惕、攝心，一心咁念咧，應該就唔會瞌眼瞓嘅。仲有冇？ 係。 为什么 看完 这 些 不 记得 了， 好容易 不 记得 了，什么办法不 记得 回来？你好，你就要多念几次，多看几次。所以我常常都说，其实我就很蠢，我不是很蠢，但我很好。我今年80岁了，就开始20岁左右受戒，学法师学经，我到今日我已经讲了几十年经了，我都还看书了，我每天我都看，那就补充了。因为我讲经咧，唔系话就咁样讲两句噶嘛，例如好似甲有成三个骨，佢讲完啦，咁你啲三个骨点样打消佢咧？点样推销佢咧？点样化解啲三个骨咧？咁啊，今晚只有咧最后一晚啦，就同大家喺度讨论会咯。嗱，咁如果平时唔系咧，就要谂办法个嘴一次讲嘢，咁开始谂嘢，谂啲乜嘢？但你又唔可以乱讲噶噃。你家下講緊乜嘢，你就嗰啲補充嘅時間嗰啲資料咧，都係與你家下所講呢個嘢咧一樣。嗱，咁呢啲咁樣咧，就唔係一朝兩日可以做到，就要不停咁樣咧，自己咧肯努力，不停止咁樣咧係發心去研究，日子耐啦，咁樣滿肚都係佛經啦，咁啊就唔怕話黑眼瞓，唔怕話忘記啦。仲有冇？ 我想 问你， 如果 你 放佛像 佛像，我们佛像会向西面，如果我们方向这个不一定的，不一定。如果我们在那里大厦不向西，永远都不用念佛，不用供佛，这个理论不通的。我们最好要虔诚，好像这间屋香港大家都知道的，人口多地方少，动不动四五十层楼街市，唔系点有得咁多人住得咁多人呢？咁通常有三百尺嘅，我住我都住得真唔舒服。我哋住惯咗嗰啲大地方，咁一般人咧求个三百尺都唔系容易，买个三百尺都好艰难。咁所以在咁嘅环境之下咧，我哋咧冇咗个西方、东方、南方啊，不过我哋念佛就发愿生西方，呢个就肯定。咁我就供阿弥陀佛啦。既然你个面前都唔系响西方，左右都唔系西方，背后先系西方，咁啊点啫？你唔好将我调转嚟噶嘛？啊，之后咧无论点样摆都好，你总之嗰只恭敬虔诚。嗱，我顺便讲下，我哋家下就讲观音菩萨圆通。咁啊，讲完之后咧，都系劝大家咧念观音菩萨，供养观音菩萨。嗱，我哋观音菩萨咧，你亦都唔一定要开光嘅。总之你请住观音翻嚟。大尊、細尊都冇問題，就你個環境請幾大尊嘅觀音菩薩，嗱咪請咗翻嚟咧，就好啲供養佢，或者果啊翻，因為果地方細咧，唔需要擺四個啦，又或者啲碟仔擺一個橙或者一個蘋果，都可以一個表示有啲心，即係菩薩嘅尊敬，就唔係菩薩啦嚇，你擺得兩食食多兩個，菩薩冇咁樣嘅心態，佢亦都唔會食你嘅。咁我哋嘅虔诚或者插花咧，即系花仙仔插一支咁多，你不时咧清洁你供养菩萨嘅地方咧，以供养每日系顶礼念观音菩萨，咁就可以就 OK 噶啦。唔一定要用咩方向，最紧要就系你尊重菩萨，好似尊重我哋嘅师长、尊重我哋嘅父母一样，咁样共恭敬。就可以咧，系增福延寿，系消灾免难。唔一定向西方嘅。咁如果连咁你讲，我唔对西方，咁咪点对？唔使供，唔通噶嘛，系嘛？仲有乜嘢？系。啊，冇問題嘅，因為你咪廣東話嘅時候，盡你嘅時間，我哋每一個人學佛， 唔好唔顧責，唔好嗱，當日早一次我練埋佢啦。啊，有啲人啲唔係幾熟，唔係幾熟就咁多句嘅名就嘅咒文。嗱，先至坐車嘅時間，路程又唔係好遠，即係時間唔多啦。咁你哋要落車要翻工啦。咁其實落咗車之後咧，你行翻去公司嗰段路，你都可以繼續練嘅。唔一定喺車上面嘅，你落車啦，咁都係冇事噶嘛。當你行翻公司嘅時候，翻啲話呢段路唔論遠又近，就可以繼續練啦。我除非你唔過半段就冇書，當然就唔好通街，真係冇書就行啦，就唔好睇啦。如果你係過半嘅，你坐車嘅時間唔夠，未曾練得曬，你落車你咪照練咯，都可以噶。 練 練 咗半之後咧，咁 想 唔 想 回向啊？ 我呢個回向咧，就隨你個人，就算你回向都好啦，你回向俾邊個咧？就因為個世界和平啦，唔好戰爭啊，唔好就天災人禍啊，呢就隨緊你個人。就算你唔回向，亦都唔係問題。不過回向，你本身我哋嘅心量大啲，即係我今日念經或者念咒，唔係為我個人啦，身體好，我哋願一切眾生。唔單係親戚朋友，總之全世界嘅人，我都願佢啦嚇，消災延壽，身體健康，亦表示你嘅心量大，真係菩薩道啦。點啊？仲有冇？啊？ 我想問下咧，啲人話咧， 應該就冇乜後果，你係啲私食咧，通常咧都係我哋出家人嘅事嚟嘅，我哋出家人過堂，肯定要私食。但咧，你哋在家人咧可做，但亦都唔一定要做。每一個人咧，你要上班做工啦，咁你點私食啲噶？係嘛？而且係中午同埋朝頭早，晚上就冇私食嘅晚上。做晚課係嘛？誒、做晚課唔生啦，咁你哋做家未必做唔生啦嘛。呢啲係我哋出家人嘅事，你哋唔一定做噶。嗱、咁啊，點解我哋攞同功課咁嚴重咧，咁認真咧？就即係話我當年啲叢林，總之未曾解放以前嗰啲叢林，好似天童子啊、天靈子啊，慘啲住咗300個人，係好少兒科嘅，所以我哋叢林咧係冇呢個義工嘅。甚至你肯定幫佢都唔要你，佢有啲出家人，我哋從來48個即時上至主持，下至洗碗掃地，一共有48個即時。嗱，一個即時有兩人就可以噶啦，咁你即係等於48就96，就全部即時都有人做噶啦，唔使你哋噶。咁我哋住500個人，除咗90個、100個，都仲有400個多餘嘅，咁使乜你哋幫手嘅？但今日香港由於環境唔同，出家人少係無可奈何，請你啲信徒咧核心幫幫手打掃下，或者做下其他雜務咁樣幫下忙。嗱，我就啲叢林咧係來自5湖4海，又做軍長嘅又有，做律師、做大醫生，即係各行各業都有。所以我哋叢林咧唔使驚話冇人做嘢，你有病可以有出家人醫生幫你睇。而家法律唔通咧，有法律嘅出家人幫你搞掂佢。我哋咩人才都有，因為頭先閒地嘅叢林咧，住300個人係一件好平常、好平常嘅事。就今時今日都係一樣，即係多到咧唔可以掛單嘅，即係對唔住啦，唔收即係話。就最緊要第一個條件就係、是、你真係受過戒，有戒啲。你哋私下超級證明睇過，以降咧，佢同你講一定要兩份功課要過倍，因為要上殿過堂。咁所以呢個功課咧，我哋好認真嘅。所有出家人，唔論你係老年出家、中年出家、少年出家，第一個課程就練兩份功課。不過當然咧，舊時我哋後生即係嗰啲小和尚，我係小和尚，就同佢咁樣嘅啫。我十幾隻出家，連細路仔一條。我而家就係僆仔一個咁嘅啫，不過記性好啦，我未唔夠7日就 OK 噶啦。咁啊兩份功課包埋打包埋唱，都係6個月，全部一啲問題都冇。咁有冇可以去受戒，可以去掛單？你話念咪念，你聽咯；你話上念咪大家鬥大聲咯。 絕對不是問題。那時候我唱練都是不會說很差的，不過加上我老了，我喉嚨我病過幾場，喉嚨壞了，做片好多還可以講，講不到沒問題。如果是唱練我就差了，如果不是病過之後呢，我真的我唱練我可以說我不知道你唱得好厲害過很多人的。那麼還有什麼問題？是咩咩咩？ 放嗰個 哦，我明白，你廿四個鐘頭放觀音菩薩歌啊，你幫佢觀音菩薩機係可以最好啦。 嗱， 冇問題，係最好先啦。嗱，我家瞓覺咧，我啲嘢我都開個念佛機啦。即係咧，我哋嘅人，只要我哋係人，我哋係凡夫，個心咧難免冇三亂。呢、這個肯定嘅，我哋不過出家係個外表同你唔同，我呢件衫剃咗咗個頭同你唔同，其實我哋嘅心咧同你哋一樣嘅咋。不過最多我哋有個戒律，有我哋呢個法律箍住我哋，唔可以亂嚟，係咁樣唔同嘅咋。其實我哋都係凡夫，所以我晚上瞓覺咧，我都開咗個念佛機，咁一至上床瞓覺先埋對眼，就跟住個念佛。咁萬一瞓醒覺喎，咁啊～就聽到個念佛，提起自己念佛，是一件最好的事。你無論念佛機、係觀音菩薩機，總之你廿四個鐘頭唔停咁一播啊，你聽住嘅係一件最好最好的事，絕對冇問題。最緊要你做得到。誒，仲有麥嘉賓啊？ 咁有啲話又瞓得仲唔驚，你瞓到就驚啲。 瞓喺度咧，當然唔係幾好嘅，因為經咧點解瞓喺度唔好聽咧，唔可以聽咧？因為經係嗰一個解脱法門，係呢個教我哋呢個自心道德嘅修養，佢就係我哋嘅師傅，我哋能夠了生死，就啲現世唔了生死咧，我哋都可以消災免難，係如劫吉祥，係完全靠呢個經呢個法嘅力量。咁啊，既然佢對我有咁大個好處，又點可以反對唔聽呢個啊？係唔可以，即係表示到佢唔恭敬，唔恭敬佢變咗保佑你啫。等於你求人吸引你做嘢啊，咁阿王啊，我張台搬唔到啊，請你幫幫手，能夠佢幫你啫嘛。咪講啊，邊個幫你啊？你冇曬禮貌，即同樣嘅道理，我就對菩薩一定要念嗰陣時咧，仲經又好，要坐得死死正正啊，該合掌你就合掌，唔合掌你就放掌。要坐得四四正正，不可以动只脚，不可以一打湿个身，不可以伸懒腰，不可以放住好张凳咁样放住，一定咩？要伸直条腰，四四正正，咁样我哋对佛嘅法理，对佛嘅尊号系恭敬如翻，咁啊佢想唔加俾你都唔得啦。嗱，所以瞓喺度系唔可以咧，系听经听雷音带都唔得。雖然無論打人，你冇見到佢呢個人啫，但呢個法師講嗰啲道理咧係得精嘅道理啊嘛。嗱咁練佛咧，你觀音你可以瞓喺度念，不過就唔可以出聲。你咪試埋啲眼瞓覺啦，甚至你默念觀音菩薩，或者問阿彌陀佛，一路就念到佢自己停，你之後你瞓咗覺啦。啊，咁咪佢唔停都俾你瞓咗覺，咁又咪幫你啦嚇，係唔會話失眠。因為你的心態咧，注意在阿彌陀佛或者觀音菩薩，你的心就唔殺，想咪集中，咪唔怕失眠咯。但係失眠嘅人都係思想太多，可以講啊，諗嘢太多，諗埋嗰啲無無謂謂嘅嘢，啊或者聽日嘅事都未到，你今晚諗定，諗得太多就咪腦門亂一亂啊，咪瞓唔著覺咯。凡係念佛。你的心念是可以瞓喺度，拉住去洗手间坐嗰度，你都可以念佛。个心念即系表示你廿四个钟头咧都唔空过，系一件好事。但系呢啲咁嘅环境咧，就唔可以出声念，唔可以高声细声念，总之唔可以出声，系呢个心念。OK， 仲有冇？ 即係即係譬如咧，諗啊，我即係通常咧，或者係阿嫲咁啊，我唔明白，即係 而家诶朝头早两个人都冇听电话，咁啊包括都冇接头，冇成咗翻嚟，咁啊都死嘅咁样，即系就讲冇接头噶啦，咁乜嘢唔得先？ 嗱呢个问题咧都唔一定嘅。着袍的就归咗衣嘅人，你抽得到。我哋着袍就归衣服嘅，但系件衣咧就即系受过五大嘅。咁如果有啲人咧冇受过三归衣，就即系连袍都冇着啦，唔觉得唔过分又着啦，起码佢唔想连份咧，一样可以嘅。当我哋受过归衣咧，你入咗呢个佛教门，系一个正式嘅佛弟子咁啫。就算你冇归衣冇着袍。你想就好你咁樣念南無阿彌陀佛或者觀音菩薩，一樣係功德無量，一樣有效，並無分別。仲有25分鐘喎、啊。 特 別 我有三個問題。 哦，一個一個嚟。我唔記得咁多，我科技。 第一個咧就。我弟子咧睇咗《天台月报经》之后解过经文咧，入边系咪讲咧？我哋一般人咧，如果诚心诚意礼，每一日礼88佛咧，就7日或者1000日就可以精进，同埋可唔可以每一晚礼嘅时候咧，加埋地藏经过30几个清净明好品嘅佛落去，就会对我哋会好啲嘅，可以咁做嘅。 可以。而呢個《天台圓寶經》咧，就係我哋出家人咧，就佛教咧，無論出家在家啦，就唔主張咧求籤，唔主張咩占卦睇風水嗰啲嘢嘅。咁但係有冇咧？我哋都有，就根據呢個《天台圓寶經》，佢唔知係幾個輪盤咁嘅。我即係我少睇呢，我知道有個咁嘅經，入邊得個輪盤，冚唪唥咧，你擲呢個輪盤啊。咁如果全部都係清一色咧，你就係個好籤嚟嘅。咁啊，點樣可以令到好咧？當然你念地藏經，或者念藏菩薩都得。你誠心肯求，而呢個咧係念佛號、念菩薩聖號嘅加倍，就好似唔知幾多輪盤嘅。因為我唔係專心嚟講呢樣嘢，我知道講乜事。即係嗰輪盤一集嗰輪盤咧，全部都係清一色，好似我哋家島啲特色仔咧，全部都係綠，全部都係一粒。咁唔全部啊，即係咁多輪盤嘅集埋都係一樣，咁咪好咯。咁第二個問題咧， 係咪可以加上地藏菩薩本願經經過靈菩薩嗰30几尊佛一齊？ 呢個都唔一定，唔一定，你最緊要全部地藏都念，但亦都可以啦。如果你話我冇咁多時間喎。我就係出人個品，所有嗰啲咩多寶佛啊咩品我照念，咁亦都通過嘅。你家人念佛啫，不過佢主要個問題都唔係在呢一品，在全部地藏經。咁第三個咧， 阿師傅，我有時喺屋企自己仲念經，覺得屋企有啲唔安樂咧，有啲擔心咧。 回想 之後， 那些 仙人不走 了。那些仙人不走，他不走就不走，不走就去了他的世界，與他無關的。而這個問題呢，我常常說，好多人還要在夜晚不可以做，因為還要怕招惹那些東西，甚至不用有心。我常常都說，你能夠念起地藏經就可以請到他來，都算有些功夫啊。就算你請都不來，那你就知道他的功夫了，是吧？好像我們，擺酒飲宴啊，你派那些不是非常，如果個個都來就死面你咯，個個都不來你就沒證明你沒面請我，不用請我都不來。所以我們念地藏經一樣，無論是早午晚不規定夜晚，不過那些人經常夜晚是陰間啊，請些鬼是吧？我啲師傅有一個信徒電吹嚟嘅師傅話：我今年就舊年嘅事就我今日行衰運啊！我點衰法啊？今年都年初一嚟嘅喎，即係個大吉大利啊，係嘛？佢咧嗰啲嘢咧，其實我好明，我知佢講乜，我扎地唔知咩嘢啊！佢咧嗰啲嘢咧，我點解你有嗰啲嘢啫？佢我夜晚讀地藏經啊，我就驚啫，我啲能夠請到佢嚟啊，佢係聽你讀經啊，都算有啲功夫，有啲。 有啲人好處啊，令到佢聽你重經，你超度佢啊。佢冇理由跟你重經，佢聽到身心舒暢，仲嚟害你。我冇啲咁嘅事噶，你唔使驚啊。一定係大吉大利，完全冇呢個空衰啊。所以我哋咧唔使驚呢啲問題。其實我哋家姐前後左右都有位噶。系啊，唔系呃你啊，不过咧，我哋嘅人同佢系唔同，佢有佢个世界，我有我哋嘅世界，彼此互不侵犯。我仲上街，满街都系人，唔相识嘅，有啲多数都系唔相识嘅，间接咗个朋友相识嘅啫嘛。咁啊，咪你行你银行，就我去超级市场，你行你做你嘅，大家冇妨碍噶，同样嘅道理嘅咋。你哋唔可以听佢话鬼咧就惊，其实鬼咧都有啲怕我哋啲人噶。如果你好邊練就發奮，如果原來啲鬼都怕咗你噶，佢唔敢害你噶。所以我哋你以前圓通殿咪觀音菩薩有講咯，你哋觀音菩薩鬼都唔能夠害你噶，連睇都唔害，睜大隻眼望下你，佢都因因你念菩薩，菩薩嗰啲光照住你，鬼又怕光嘅，黑嘅。你哋觀音菩薩念阿彌陀佛，你就全身啲光明，咁嗰啲鬼又怕光嘅，佢點敢近你啫？唔好话佢害你唔到啊，想见都见你唔到啊！唔管你惊咩啊，就平反大吉啦。好啦，咁啊三个问题，原来变咗边个？ 好， 咁冇啦，系嘛？ 我有嘢讲，我抢住笑啊！咁咧喺呢度咧就诶，首先冇笑完，咁咧就喺呢度咧就我哋嘅業事同緣咁樣咧，就今日全部都接受啦。咁啊，好多謝咧，師傅咧上傳嘅法師咧，答應發在念佛會咧嚟呢度講經嘅。咁好清楚咁講曬俾我哋聽，咁我哋可以重新發起啦。喺我哋修行嘅路上面咧，等我哋可以睇得清楚啲啦，了解清楚啲。咁喺呢度咧，我哋好多謝我代表發在念佛會，好多謝師傅嘅慈悲，能夠嚟到呢度同我哋講解。咁 你就講語言啦，我同大家有緣，咁咪講幾句大家結緊緣咯，係嘛？最緊要我身體健康，咁冇病冇痛，呢個係工作我做咗50年做，我30歲就講經啦，第一部經就講《維摩經》，一路以後啦嚇，就除咗去美國夏威夷住咗20幾年，個個禮拜都要新機箱子攞翻嘅，咁啊練佛練佛就講開始。而家講咗20幾年，咁啊之後咧，我哋常去星馬講經，咁啊可以講啦，我世界5大洲啦嚇，除咗非洲、歐洲冇佛法嘅，其他美洲、澳洲、亞洲，可以講我全部都去過講經。咁有緣咪去咯，咁冇緣就 forget 啦。 咁咧， 師傅， 你聽到師傅講得咁輕鬆咧，其實師傅喺講15年將即係喺4個月嘅演題，咁咧師傅咧其實就你記得我諗大家都記得就話好大意啊，又好熱啊，咁樣師傅都係冇介意咁嚟咗呢度嘅。咁我而家知道咧，就師傅咧其實係師傅都講過嘅，佢話我都嚟到最痛啊，一定我而家兩食緊藥啊。其實師傅咧係好辛苦嘅，咁啊師傅冇得唞，因為佢依期咗嚟講經喎，每一日都要翻喎。咁但係咧，我哋咧反而咧有時我哋可能偷懶啦，或者忙啦，咁我哋冇嚟到。咁所以咧，有時如果我哋聽唔到咧，或者我哋真係有偷懶過咧，我哋就真係比較慘㗎。不過我哋就有做緊我哋嘅 NCC 嘅，咁如果大家都覺得有需要聽翻咧，就可以喺度聽嘅。咁啊，遲啲就會完成㗎啦。咁啊，而家咧就我哋請林先咧代表發在念佛會咧，就有少少意思俾我哋。 咁啊，好多謝師傅嚟到法藏蓮佛會講24圓通章啦，咁啊，咁今晚完啦，咁啊喺呢度真係好多謝師傅啦，咁啊多謝禪師啦，同埋靈驗學師啦，所有護法啦，咁啊，因為師傅今次嚟講經咧，真係好成功啦，咁四眾嘅弟子啦都睇啦，咁啊。咁啊，真係我哋有機會下次咧再請師傅嚟我哋呢度再講過。咁啊，喺呢度代表法藏蓮佛會請嚟師傅， 好唔該，送咗咗，嗱，我已經收咗啦嚇，真係，我送俾香油屋企阿彌陀， 得， 唔緊要，我就叫大家結法緣，多結啲緣。 就好過啲錢，錢係身外財，使咗就冇，就算你唔使死咗都帶唔走嘅。我哋呢個法嘅法咧，喺我哋呢個法出邊，我講講一次，我自己都要諗一次，記一次。我個法出邊有好多佛法，你哋聽咗嘅人，聽一日有一日嘅，所謂一力已根永為道種啊！我只要聽一次佛法，從今以後冇再冇機會聽。就算我哋點樣業障重，點樣墮落，所有嘅業復千山萬水受完啦，到我哋呢個文化嘅種子起現行咧，都有機會升下善知識，有機會修行成佛。所以文化咧，講法文化咧係不可思議豐盛嘅。所以我好喜歡做呢件事。咁就希望我只可以應承你哋，如果我身體健康，同家下咁樣都得噶啦。我哋都係行道方便，呢個冇辦法。啊，我個口仲可以講話。我坐住在後口度去講話，咁我都好樂意有機會再同大家結緣。 多謝你， 我願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